是六世界。由此可知，身，身者，受者是，就是指六根界。又其中身是定义为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色根，则身者是与受者是就必定是属于一根的一界。好，唯识中第八与第七识是设属于一界。所以如果定义身者是为第七识，则受者是就必定是指第八识了。或者是定义身者是是第八识，则受者是就必定是第七识了。好，所以无性菩萨跟世亲菩萨的解释刚好相反。又或者应顺法师，应顺法师他是一种七转论者，他认为第八识是未现行的种子识，这是一个识，是种子识，成为一种。七转识是现行识，成为七转。所以当他定义生者是是第七识的时候，现行的受者是是不能定义为未现行的种子是的，因此他只好将受者是定义为无间灭一根了。又此诸事数有差别，十一事的数目在诸论中有差别，若依良论即成为事，皆云十一。真谛义的社论是说诸事是十一事，成为事论第八卷说社论说十一事是依他起设，都说是十一事。若依社大圣自有两文，前文十一，后文十二，未开善续恶趣此生事以为二故，一善趣恶趣事，二此生事。如果依摄大圣自己的论文，前文在定义依他起相的时候安立诸事为十一事，后文在说明在安立身身者受者是，彼所受是，彼能受是，十八戒法以后，为何又要安立世事、数事、处事、言说事、自他差别事与善趣恶趣、此生事的差别事呢？论文在解说时，将善趣恶趣、此生事分开，一善趣恶趣业果异俗差别，以及所受生死种种差别来做解说，所以就成为了第一善趣恶趣事，以及第二死生事。由此诸事就成为十二事了。故彼论云，业果异俗无数量故，所受死生无数量故。好，这是引用论文做说明。论文原文是：诸爱非爱，业果异俗，受用差别无数量故。就是说，有情造作善业与恶业，而有可爱的异俗业果，以及不可爱的异俗业果，受用无数无量的苦乐差别的意思。所受生死种种差别无数量故，是说有情一期又一期的种种差别生死相续不断，无有数量。